做第三節翻嚟。嗱，我俾啲相大家睇下先。嗱，呢个喂，彭定康嗰、那 个，彭定康、啊， 彭定康受勋嗰个边个嚟噶？ 系咁呢幅系啦，呢幅就以前嗰个 governor 啦，香港嗰个 governor 啦。咁佢就俾紧一个牌我老豆啦。呢、嗯、个就喺赤柱监狱嗰度，我个阿爸就receive 紧一个牌咧。嗰成行咧都系做咗十八年嘅，即系前教主做咗十八年咧、哦，就有一个牌咧， 长期服务奖 系啦，长期服务奖啦。 哇，你阿爸都唔低级。三粒花嘅、 哦，嗰时佢系 系咪三粒花？ 其实系两粒花嚟嘅， 两粒一班，准备升三粒。 系啦、嗯，最高位置佢退休嗰时都系呢个位置嚟。 系咪 superintendent 啊？ 未 superintendent 警司啊嘛。 啊，唔系 呢 个系 principal officer。 系 principal officer。 中文我唔知啦，系帮板定系乜嘢，我唔知啦。总之 帮板咧，帮板 系啦系啦 ，principal 两粒花啦，总之就系系啦两粒花。 跟住再去啦。 跟住佢呢度咧就差唔多退休啦。咁嗰时佢咧又入翻个教，好似我咁咧。 好啊，佢又留翻，但系佢嗰啲头发冇咁长噶。 唔系，佢 戴翻个头巾嘅啫。 系佢包住个头啦。咁嗰啲毛咧，佢就扎住咗。佢其实个窗须咧，同我差唔多咁长嘅。咁好明显，你见到咧，佢同嗰啲香港嗰啲 情教处 咧，就玩得好埋嘅。中意就同佢哋即系放工又同佢哋玩啊。即系佢哋有自己个一个圈。圈嘅就系啊，玩得好开心噶，佢哋吓。 系再去。 嗯，系嗱，呢幅相咧就喺壁屋监狱影嘅。 系 咁，壁屋监狱咧，左边嗰个就系、是、最左边嗰个系我啦。咁第二个咧，嗰、那个就系我。 你有太太啊？ 唔系，嗱我 佢咁细个点会有太太啊？大佬， 冇玩啦，左边嗰、那个， 嗰、那个就系我啦。咁嗰个就系我妈咪个爸爸，嗰、那个就系我爷。 你阿公 系啦，即系我话去葡萄牙，即系 系攞咗 系 攞葡国护照、那個， 系啦，嗰、那个就系佢啦。佢每次咧着衫啊，都好打理得好紧要嘅。 佢着唐装噶喎， 系啊，佢 系咪唐装嚟？ 佢成日都着衫着得好紧要嘅，一起身咧就越着齐晒噶啦佢，咁隔篱嗰个佢个大仔啦，即系我舅父啦，之后隔篱嗰个再我细舅父啦，之后我妈咪同埋我家姐细妹啦，咁呢幅仔喺冰屋监狱影嘅。 喂，你阿爸影啊？我呢幅相就因你阿爸佢冇企喺度。 系啊，冇错，佢冇喺度。咁呢个公公咧，我真系好，我成日都挂住佢，因为佢教我啲嘢咧就。人同人嘅关系啊， 系 即系唔系话你叻 教你处世啊， 系啊， 系啊，待人接物， 系啊， 好再去啊，呢、這个 嗱嗱呢幅相又好紧要嘅，呢幅相咧你就见到点解社教嘅人咧要离70年代咧就要离开印度， 系 呢、這个系我中间嗰个舅父咧，佢、就离开咗印度咧，就由印度去直接去瑞典。 哦， 你知道瑞典几远噶啦？丹麦啊、芬兰啊，去到好高嘅位置噶嘛。 系 即系嗰时系完全冇印度人喺嗰度嘅。 哇！ 咁佢就喺嗰度读书，要学瑞典文。做埋医生，而家佢喺嗰度系医生嚟嘅。 哦， 咁佢嗰时就生咗个 B B 啦，同个瑞典女人啦。 佢剃晒须咯。 系啊，佢就系啊，之后佢就即系变咗开放啲啦。咁呢幅相咧，就对我嚟讲好紧要，因为我见到点解佢由一个咁热、一个咁丰富嘅国家走去瑞典，好冻啊！你知瑞典冬天系七八个月噶嘛？咁佢哋系啊，佢哋夏天好缩细咗噶嘛，又冇乜太阳，佢点解坐喺嗰度咧？我就唔相信系为咗钱，我觉得系嗰度系俾啲印度政府咧系禁低晒社教嗰啲人嘅。 哦，仲有冇相啊？ 啊，应该有，仲有一两幅。 呢、這个 嗱，呢、啊、幅就系我哋喺石壁监狱住嗰时咧，后边嗰、那个。 嗰阵时石壁开咗冇几耐嘅啫。 系啊，所以后边嗰块后边嗰个屋咧就好大嘅，差唔多去到2000几尺嘅。 哦，即系你哋嗰啲员工宿舍出 边。系 啊。哦，仲有冇相啊？ 嗯。呢个就喺冰屋监狱，冰屋监狱嗰时咧都有几都， 咦你都识打曲棍？ 我哋好中意打嘅。咁嗰时已经有三四间印度家庭喺嗰度住噶啦，冰屋监狱。 系，再有冇相啊？哦，好翻嚟啊！ 好。 哇，系你阿爸都几有型喎。 我唔知有冇型啊！ 嗱，细个都可爱噶， 系啊，诶，但系你嗰阵时细个唔使长长头发嘅。 其实我细个嗰时咧都有一段时间有包过嘅，咁后屘咧又因为我又唔中意，咁我同我妈讲话我真系想剪咧，咁我妈又俾我剪。 哦， 咁嗰时我阿爸咧佢又冇留长头发，咁如果阿爸通常冇包头咧，咁个仔咧有呢个 choice 话留唔留嘅。如果阿爸包住咧，咁你就一定要跟阿爸嘅。如果阿爸唔饮酒咧，你一定要跟阿爸嘅。如果阿爸食少肉咧，你又可以食少少，即系简单嚟讲，佢系你爸，佢系你师傅，佢系你个 teacher。 即系，但系中国人有啲分别嘅。个老豆咧好烂口，系咁闹个仔，用粗口闹个仔，又叫个仔唔好讲粗口嘅。嗱，我哋又讲翻啲娱乐性啲嘢，喂，我有睇印度戏嘅。睇讲啲印度嗰啲王咧，点样攞天下嘅咧？但系我就好唔明，点解印度戏一定要有歌舞嘅咧？ 嗱呢样嘢咧，你系问得好正确嘅。印度嗰啲戏咧，通常都系有两个钟有多嘅。 系啊，即系好长嗰啲戏。 咁有时啲戏咧，每一套戏咧，佢个 plot 咧好接近嘅， 系 好接近嘅，啲明星又好接近嘅， 系。 不过咧，佢因为佢生产啲戏咧系无数多噶，佢生产好多戏嘅， 系啦， 譬如打仗啊，喂，佢打仗戏啊，乜都系喎，打仗都整场歌舞嚟， 系啦， 点解一定要嘅？ 咁佢咧，佢哋啲导演啊，啲 producer 咧，仲有一个方法，即系呢个系90年代嘅方法，而家都差唔多，而可能差唔多，佢有一个方法咧，就系。为啊、用嗰个歌咧，入边嗰啲歌咧，入边嗰啲歌词咧，去整到个戏咧，再卖得，再出名啲， 哦、 再起啲。咁、 哦、 咧， 即系都系宣传手法嚟嘅。 系啦，咁有好多人咧去睇戏咧，印度睇，即系现场睇嗰啲咧，系顺手系想听首歌嘅，想听首靓歌嘅。咁通常嗰啲歌咧，如果你留意到咧，都系 romantic 歌嚟嘅，一定系男人同女人嘅关系嗰啲歌嚟嘅。咁如果男人听啊，或者女人听啊，都会觉得 feel 到咧。有啲爱喺度咯， 就似嗰啲咧，嗰啲科苏，嗰啲表演嗰啲艳舞嗰啲歌啊。 咁有时如果两套戏差唔多咧，啲明星差唔多啊，个 plot 差唔多咧，就系靠嗰首歌 系 去整到你第一、第二嘅啫。 系，即所以佢哋一定有歌舞嗰个场面嘅。 系啊，咁唱歌嗰个男同埋女歌手咧，你永远都唔会见到佢噶。 系 连我都唔知嗰个样系点样嘅， 系幕后代唱啊， 系啦， 即系通常做嗰做戏嗰啲咧 ，lip singing， 佢未必识唱歌嘅， 系啦， 夹口型， 多数都唔识唱添， 完全唔识嘅。 哦， 咁、那个好似啊，如果你话 American 啊，佢喺度唱歌啊，佢唔会系唱紧歌嘅，佢嗰把唔系佢嘅声嚟嘅， 系， 佢会揾一个尽量好接近、好接近佢咧喺背后唱嘅。 哦，即系原来印度戏咧就好。靠嗰场歌舞场嗰个卖片嘅， 好紧要噶，好紧要噶。咁跳舞嗰度咧，佢哋要揾一个女人咧，系好识跳嗰啲舞咧，又要教佢一段时间咧，操咗佢咧，咁就会尽量用佢十几套戏咁样用法噶。 系，咁样石刻教徒会唔会学瑜伽噶？ 啊嗱。呢样嘢咧，又系要讲好清楚。印度教同石刻教咧，即系其实系中间有好大嘅距离嘅。 系 yoga 咧，同我哋个 教咧 系啦，同我哋教唔系完全冇关系。 呢啲有好多人唔知道，以为印度人一定识瑜伽。 系啊， 原来石刻教徒就唔会学瑜伽嘅。 系啦，我哋就唔会跟嘅。咁、我哋信咧，如果我哋有咩问题啊，有咩病痛啊，即系西医医唔到啊，中医医唔到啊，啲印度啲医。升醫唔到咧，我哋就去翻嗰、那個我哋個廟嗰度咧拜神，咁就長拜，有啲要40日啊，50日係咁拜。 咦？咁那個吠陀嗰個醫術咧，就唔關咩宗教事嘅，係印度出嚟嘅、 即係 我哋嗰个教真系冇噶，我哋 即系都系睇西医， 系啊， 再唔得就去庙嗰度 拜神， 拜神， 唔系净系乜都唔得，乜嘢你个身上咧乜嘢唔得咧，我哋都系拜神嘅啫， 系啊， 乜嘢都系拜神。 哇，娱乐戏咁样。喂，嗱，有一样嘢我又系唔明嘅，曲棍球我知点打，嗰啲木球我唔知道打咩嘅，一块板嗰啲咧，嗰啲其实我真系唔识。 哦，嗰啲系 cricket。 cricket 我真系唔知点打嘅，可以打几日嘅喎。 嗰啲比赛嚟嘅啫，嗰啲 系咯， 纯粹 嗰啲个，但系系咪成个印度都系识打，中意打嗰啲波？ 成个印度都中意，印度、巴基、孟加拉， 系 啊，包括埋英国人啦、澳洲人啦。即系好热潮系追求呢个运动嘅，咁足球就未必系咁，即系未必系咁 popular。 系， 唔系呢个运动嗰个起源系咪喺翻印度嗰度？ 英国噶嘛？ 系英国，应该诶、其实我真系讲真，我都唔系好清楚咯。不过应该好似系同英国人有关嘅。 足球我就知道，会源远流长啲咯。 佢块板系纯手工做出嚟嘅。 系啊 ，Quicker 嗰个唔系机做啊，系纯手工做出嚟嘅，有一个烂木咁锯咗去组合，然后黐埋咁样，系手工做出嚟 嘅。嗯哼， 咁样。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 系 其实咧喺你哋譬如我唔敢肯定系锡克定系印度教啦，你哋会唔会譬如你发咗啦，即系你搵到喺香港搵到好多钱啦。你有好多亲戚咧，都系喺香港，会唔会大家一起住？ 哦，大家一起住咧？ 因为嗱，点解我会问呢个问题咧？香港有个富豪咧，佢就系喺九龙塘有间屋，系一屋就50伙， 嗰个叫咩啊？ 夏利里拉， 夏利里拉， 夏利 里拉应该印度教徒嚟嘅。 印度教 系， 其实会唔会因为宗教都会有影响咧？还是系你哋本身印度人都会照顾埋宗族兄弟？ 嗱，我哋嗰个教咧，我哋就好少会咁样帮人嘅，即系好少会俾钱啊，或者住埋一齐嘅。如果我哋结咗婚，有细路哥咧，我哋就唔俾第二个男人入嚟间屋企噶啦。 哦， 系啦，即系最紧要保护翻自己嗰个老婆，我哋好少会俾一个男人入嚟嘅。 所以我觉得印度教点解会咁，即系越嚟越多人相信，越多多印度人相信。 嗯， 佢哋个规条重好多， 咦？ 同埋佢哋个团结力量系大啲。 嗰个， 因为佢哋肯一个宗族住晒啊嘛， 系 一屋50伙啊，系即系叔伯兄弟嗰啲。再叔伯兄弟嗰啲细路， 仲有，我记得有一种印度一种教咧，好奇怪喎。即系阿爷，即系你老婆同你间屋啊。如果你阿爸嚟探你咧，你个老婆咧就要遮住自己的面。嗰、 哦 那个系嗰、那个系咩教？ 唔系嗱，即系传统嚟讲咧，我哋嗰啲女人咧 系 又系咁样， 唔可以俾佢睇个样，即刻要遮住佢。 特别佢结咗婚之后咧， 系 如果佢行出街咧，即系香港唔系已经唔系噶啦。不过喺印度咧，我见到我舅父嗰啲老婆啊，佢哋行出街咧，佢哋又会遮住个面。 即系唔系？佢系。你阿爸嚟探你， 哦、 你老婆唔好，系咪都系要遮住个头，遮住个样？嗰、那个唔系成日教我。 唔系，即系如果阿爸阿妈嚟探，嗰啲就好亲嘅。不过如果佢哋去街咧，有好多好多普遍男人喺街咧，佢、唔想俾啲男人咧望住佢啊嘛。 系， 咁佢会觉得哇，即系我自己系喺度透露紧俾人睇啊嘛。我已经结咗婚啦。 我就系唔记得咗印度边种教好奇怪喎。即系你阿爸嚟探你啦，去探个仔好闲啫。但系佢个新抱咧，即刻就要搵块布遮住自己嘅。 我哋就冇呢个需要。 系咁唔系锡克教啦，咁系第二个教啦，好奇怪。 有可能伊斯兰教咯，有可能 伊斯兰， 伊斯兰会比较 可能伊斯兰系对啲女人就中 意。 印度冇伊斯兰教噶啦嘛，去晒 有噶， 仲有咩？唔系去晒巴基斯坦咩？ 你要讲清楚，印度第二最大个教都系伊斯兰教嚟噶、 哦，反而就冇去咗巴基斯坦。 巴基斯坦就九成系伊斯兰教嚟噶， 哦， 系咪原教旨主义啫嘛？ 系。 哇， 所以咪剩翻成石黑教， 又去翻啲嚴肅啲嘅問題啦。頭先你想問嗰個咧， 我覺得而家嗰個印度男女性嗰、那個，譬如對女性咁多強姦咧，其實你會係點睇咧？即系嗱，我知道咧，你喺香港受香港教育咧，你未必認同印度嗰邊人嗰個睇法嘅， 係。 你都真系问得，就是佢真系问得好啱。嗱、呢样嘢咧，我同我屋企人都成日都倾呢样嘢。 系。 咁我自己阿爸阿妈咧，又系唔愿翻印度住嘅。 系。 咁佢哋有即系、就是、有钱啊，可以买多多屋啊，又可以请工人啊， 系， 可以请司机啊。 即系翻去印度可以做呢样嘢。 系啦。咁、我想知点解要留喺香港咧？点解诶佢哋冇谂过去印度咧？咁、我阿爸话咧，唔系钱嘅问题，唔系食物嘅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咧都系治安， 系 治安嘅问题。 我真到啲治安好差。 系啦，即系冇讲第二啲州住先啦。我哋嗰州咧，你唔系话攞个电话就可以打，好似香港话三条狗咧，咁几分钟啊有白车，你要白车有白车，你要啊消防车有消防车。印度真系冇未，即系全个印度嚟讲咧，未去到呢个 level 噶，未去到呢个 level 噶。咁譬如我爸过去或者我过去，我又唔系好多钱，系咪先？我都系打工啫嘛。佢知你喺外国嚟咧。咁你就要小心啲啦， 系 就系咁简单。咁、你讲强奸嗰啲啊，你去边度揾差人俾你啊？即系你讲夜晚嗰个时候，有个女人或者阿爸妈叫，喂，你去买啲嘢，或者你做呢样，你做系真系唔系好似香港行必噶、 啊， 又有蓝帽子，又有 CID， 即系好似旺角啊、尖沙咀啊，你知啲 CID。企晒喺度噶，你唔知佢系 CID 啫嘛？蓝帽子有成排深水埗啊，六七个好似军队咁样行。呢样嘢咧，第二嗱，唔好讲印度先啦，你讲美国、加拿大咧，都唔会俾到你噶。咁呢样嘢咧，我哋啲人咧好快就睇到噶啦，好快就睇到。你打够嗰嚿咧，你会有 service 嘅。 系 有人会到噶，唔知啊系咪帮到你啦？不过有人会到嘅。 呢样咧就系、是、你知唔知依家全世界最长寿嘅香港人 啊？才最长寿， 因为香港地方细， 系咯、啊， 你话头三分钟， 系啊， 嗰个十字车嚟嗱嗱声救咗你。 即系、呢样嘢咧，我哋有人住耐咗咧，我哋唔欣赏啊。 系 呢样嘢咧，即系今日我又见到啲差人啦，我去做嘢嗰度，有人报警话，嘿，抄牌，咁好快啲差人嚟咗啦。即系咧呢样嘢咧系用钱啊买，用钱买唔到嘅嘢嚟。 系即系你 钱系啦， 你要生活喺香港先知道嗰种可贵， 系啦， 即系知道嗰种珍惜咯。 系啦，咁一个女人喺香港， 安全好多。 南桂坊、湾仔任你玩，你有人嚟掂你，你又可以报警啦。 系 掂你咪即系非礼咯。你喺印度，唔好讲印度啦，你讲。普通国家都系啦，边人会嚟服侍你啊？夜晚 系， 即系咧， 其实治安香港好， 系啊，呢样嘢咧系香港嘅社会咧俾到你嘅。第二啲国家我唔知日本啊、东京啊，即系台湾嗰啲点样啦。呢样嘢好特别噶，呢样我自己都好欣赏噶。 系香港系治安系 OK 嘅， 系咯系咯，唔系净系 OK 噶，数一数二噶啦。 系，唔系系近。近依家咋？以前唔系噶，我僆仔嗰阵时唔系噶，你边有行到球场啊？你真系踢波啊？你唔知头唔知路，俾人打啊！系而家即系经过咗咁多年咧，啲人啲即系就读得书多啦，变咗就唔同咗啦。依家就 唔系主要70年代政府改变个策略，就系高薪养廉。以前啲差佬收片噶嘛， 系啊， 纵容啲拆大数噶嘛， 纵容啲黑社会啊嘛。 后来就改变咗个策略，就高薪养廉，所以啲有翻咁上下收入，佢就想你有翻咁上下收入之后咧，你就唔需要再靠嗰啲黑钱啦。 系咁啊，变咗啲唔系啲人就唔同咗嘅。 啊、 即系以前你试下奇形怪状染金毛都俾人打噶， 我哋差佬咪会咯， 系啊，而家 十几岁染金毛咪俾人打， 而家冇啦， 差佬嚟嘅打你嗰个系， 吓 系啊， 唔系咁啊嚟， 佢唔系 佢其实就系想个治安好，因为我间屋佢又戴咗有色眼镜，觉得我系另外即系帮会嘅人，咁所以佢咪拱你去楼梯底嗰度揼你几锤先同你讲嘢咯。明白 都离谱喎， 即系吓咗你。 同依家唔同，依家纹身都冇事，嗰阵时纹身就一定系古惑仔。 系啊， 嗰、那个分别就 系 咁啦， 即系唔系好人咯。系啊，哇！今晚其实啊，好多谢阿 Jimmy 嚟嘅，即系讲解一下咧、啊。其实嘅 会了解多咗咯，对印度人或者锡克教， 锡克教徒多咗，唔系印度人，因为佢都系代表锡克教嘅印度人噶嘛。即系 唔系，我会知道原来印度。自己嘅印度人都唔中意， 系啦，咁 我依家先知， 系啦，我就系最想香港人知道点，唔即系锡克教人嚟香港咧，唔系净系揾钱一个原因， 系 背后有一个原因咧，系我哋自己嘅国家咧系唔捻欢迎我哋嘅，我哋自己咧都唔想话俾人， 我欢迎你加重语气， 呢个冇办法， 我哋都唔想，我哋 忍咗成， 我哋都唔想，我哋唔想揸印度护照咧，因为个政府咧系好偏见我哋嘅， 我都有共鸣， 系啊，即系呢样嘢咧，我哋真系忍唔住啊， 系咪？其实香港咧一直以嚟最可爱嘅地方咧，就系我唔会理你咩人种咩宗教，我净系知你系香港人，系嘛？我唔会理你咩颜色，总之你认你系香港人，我哋就系香港人咯。我又唔会理你信咩教嘅， 个阶级观念冇咁强啊，系薄弱少少，大家攞得起同样嘅价钱，就享受到同样嘅服务，买到同样嘅嘢， 有啲地方 唔会因为你系印度人买唔到，我系香港人买到。 同埋一样嘢咧，揾食咧，香港系好直接嘅，即系你肯做肯挨咧。实会有少少嘢俾你，可以俾你做嘅，多少都会有嘢，唔会话你要饿死啊，或者去政府度攞钱嘅， 冇嘅，唔饿死人嘅。 咁呢样嘢咧，又系香港好特别嘅，即系我哋好欣赏呢样嘢咯。 嗱，呢个 Jimmy 咧，虽然系一个印度人。佢比我哋中国人更加香港人。 其实佢系香港人， 佢系香港人， 系嘛？佢唔中意自己国家，又系香港籍，仲唔系香港人？ 系啦，香港，系啦，香港。 今晚好多谢啊， 多谢阿 Jimmy， 多谢阿 Jimmy 啦吓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又再上嚟。 Sastri Galji， thank you。点啊 ？Sastri Galji means greeting to all of you.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。 系 Sastri Galji。 Sastri Galji。 Sastri Galji。拜拜，点讲？ 拜拜呀，我哋讲拜拜嗰时咧，又系用翻呢，又用翻呢个。 斯加兹，好， 我头先咪同人拜拜咯。斯 加兹，下个礼拜三再见。 好 ，thank you， 拜拜 ，thank you， 你哋邀请我嘅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好，拜拜 ，thank you， 你客气咧你。